毁人不倦的生命还剩 14%， 而叶知秋本场生命上来就只有 72%， 对于一些比较苛求等量代换的人来说，可能还不会太认可莫凡的胜利。但是即便如此，莫凡这一胜还是引起太多的惊讶，因为孙翔真的很强，就看他在挑战赛里沉沦了一个赛季，最终还被星星击败，却依然得到冠军队轮回的招揽来看，就知他的实力已经在圈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认知。那种一两个赛季的失败，甚至都没影响到人们对他实力的观感。这样一个选手，哪怕角色只有 72% 的生命，对阵一个新人时，恐怕也没有多少人会不看好他。结果他的对手莫凡强悍的让人有些意外，在和孙翔多次正面不落下风的表现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。最终孙翔竟然输掉了这一局。孙翔走出比赛席，缓缓走下场来。换是以前，败在这样一个新人面前，他会觉得羞愧，会暴跳如雷，但是现在他的脸上没有什么羞愧的神情，当然也不会有多高兴，他只是仰着头一直望着电子屏上对上场比赛的回放，一边看着一边在思考着什么。 打得不错。 回到轮回阵中，队友们用掌声欢迎了他。输给莫凡有点意外，可事实上孙翔一人挑下了将近两人，莫凡的毁人不倦所剩生命不过 14%，擂台赛中这样的表现算是非常精彩了。 那个莫凡， 孙翔觉得自己应该捕捉到了什么，却一时间还无法理清。 回去复盘时再慢慢总结吧。 副队长江波涛拍了拍他，他看出孙翔对这场比赛似乎有一些疑惑。 好，终于到我了。 杜明起身一脸的雀跃，他是一个对比赛十分向往的选手。孙翔转会轮回之前，他在战队的出场机会还是非常多的，但是孙翔一来占据了一个绝对主力的位置，杜明的位置一下子就边缘起来。说一点也不郁闷那是假的，可孙翔的实力是那样的板上钉钉，他的加入让本赛季的轮回变得更加强劲，杜明可没办法让战队拥有这么大的提升，只能无奈接受。对未来，杜明也有一些个人的打算，他希望拥有更多比赛的机会，但是这个赛季他作为轮回的一份子可还没有丝毫动摇呢。和身边的这班朝夕相处了多年的队友一起完成轮回三连冠的伟业，到时再离开为自己的私心去奋斗，这样的结局才是最完美的。所以虽然身处边缘位置，这赛季的杜明却比以往更加努力。冠军队里可是不会有水货的。杜明已经有了离开轮回的打算，但身为轮回一份子的骄傲和自豪丝毫没有减退。 加油！ 队友们冲杜明喊着。 放心！ 杜明朝身后的队友潇洒地挥了挥手，那样子气派极了。 妈的，好像他是咱们队伍的最大牌似的。 吴奇骂道。 队长啊，我可不是挑事的人啊，但这事儿换我绝对不能忍。 周泽凯笑。大牌杜明上场，进入比赛席，载入角色剑客雨魂。 嗖嗖嗖嗖， 这刚一刷入地图，杜明立即操作着雨痕，拔剑一通挥舞，释放着自己迫不及待的心情。 来吧， 他在频道里大叫着。莫凡当然是没有回应了，只是默默地冲了出去。杜明也没做什么战术走位，雨痕秀了几剑后就也朝着正中冲去。和上轮一样，两人角色几乎同时出现在了对方的视野内。钻钩？没有，这一次没有人钻钩，两人角色相遇，略一顿，跟着就齐齐冲了上来。手里剑，又是莫凡的毁人不倦率先发动了攻击。这低阶的飞行道具对孙翔毫无威胁，对杜明一样是。剑起， 手里剑被荡到一边，三段斩。杜明的抢攻和孙祥一样快，孙祥用的是豪龙破军，他用的是三段斩，冲势可能不如豪龙破军猛，但却更加灵活。剑带人出，杜明却警惕地注视着莫凡的反应。他可没忘刚刚莫凡和孙祥的比赛中，两人角色在这一瞬间擦肩而过后反快地反身交手，那种反应，那种操作，看到那一幕的任何人都会不由地把自己带入当时的位置，而后一身冷汗。杜明也这样做了，而后感到了诧异，但是他还是想试一试，试试自己能不能做到这些家伙做到的事情。一段，两段，三段斩一剑又一剑地斩出了，雨痕向前快速挺进，但是毁人不倦却没有动，完全没有像上场那样一个弧光闪就强势地迎面冲上。这是打算怎样？杜明心下嘀咕。三段斩第三段已将出走，连走带攻击向毁人不倦，杜明却在此时低了下视角。莫凡所用的地心斩手术也是让人印象深刻的，杜明可不想遭了这暗算。哪想这视角一低，却看到毁人不倦的身前似有寒星点点。撒灵？什么时候丢的？杜明大惊，连忙操作，雨痕三段斩的第三段终于是变了相，雨痕横晃一去，终于没有踩到那撒灵之上。好险！杜明心下叫着，忍具撒灵，忍者的一个低阶技能，踩中会丢掉血，更会让移动速度大大受损，而这玩意儿虽是直接抛洒在地上，却不是那么容易被看到的。杜明若不是之前为防地心斩手术有意低视角细看了那么一眼，就真毫无察觉地让雨痕踩上去了。 你这家伙还挺阴险啊！ 第三段改横向，没有踩上撒灵，杜明却也没有过分沉浸在这千钧一发的心情中，攻势已经接着展开。拔刀斩，剑气纵横，掩护之下雨痕跳起，落凤斩直接自高空击落，从铺满撒灵的上空划过。毁人不倦转身就跑。 哎，你这家伙！ 杜明叫道。对孙祥，这小子好赖会冲上来交个几回合手，遇到自己居然直接就跑，这什么意思？自己比孙祥更可怕？杜明当然不会这样以为，他搞不清莫凡是在打什么主意。 莫凡有些累了， 场外的星星选手们却看出来了。上一场又是连续爆发，又是挑战极限，而那不过开场之后的两个片段，那之后为了赢下孙祥，莫凡还有过更加拼命更加极限的冲刺。他打败了孙祥，但是不了解他的人真看不出他为刚才那场胜利到底拼尽了多少。此时的莫凡面对杜明，再没有像打孙祥那样上来就来个三板斧，不是不想，而是不能，他的精神已经无法允许他再做出那变态的专注。 这小子这种拼法，以后啊多把他丢到个人赛去吧， 魏琛说。正议论呢，场上莫凡却突然暴起了连击，又见连击，无懈可击的连击，只是这次第一击的偷袭效果并不算太好，被杜明及时的应对了，但是莫凡没有就此放弃，第二击第三击，他以连击的姿态发起了攻势，终于在第四击时攻破了杜明的防御，断灭。第五击，毁人不倦施展的赫然是一个断灭，这个最低阶的挑空技可从来不会是任何连击套路的收招，再次出现只能意味着莫凡并没有停止继续连击的打算。 这小子疯了吧？ 魏琛惊讶地叫着。本以为莫凡已经疲惫，结果他再度打出三板斧，更在极限的第五击时还不敢罢手，还要继续追加攻击。 火焰斩， 忍刀带出的一串火焰在断灭之后准确地劈到了雨痕的身上，第六击连的也是异常准确。而后背心副手术， 回人不倦，疾步冲出，但是 慢了。 叶修说着。 是的，第七击慢了，被火焰斩劈成一个火人的羽痕，带着还在燃烧的火焰出手， 落英式比毁人不倦的背心副手术更快，剑尖瞬间就已经刺到了毁人不倦的后颈，一道血剑顿时迸发出来，毁人不倦的身形更是很沉重地朝下坠倒。剑客的四个75级大招伤害不算特别可怕，却在别的方面都有着加持，强制倒地的落英式，攻速极快的流星式，判定强劲的破空式，以及可以用剑气扯动目标身形的回风式。此时落英式出看似只是一记漫不经心的点杀，火云不倦却已经扑倒在地，银光落刃，空中雨痕再追攻击，直朝倒地的火云不倦扑去。这一连击也是如此之快，毫无破绽，毫无空档，刚刚倒地的火云不倦只能中箭，但是跟着毁人不倦就已经翻滚起身，试图逃离雨痕的攻势控制，连突刺，剑光却已追着毁人不倦的后心来了。噗，中箭的毁人不倦一团烟泡后成了一个替身草人。 妈的， 杜明怒骂了一声，忍者的这个脱身技让他们比其他职业更擅长于脱身，很多原本成立的连击到了忍者面前都会被轻易破解。杜明怒转雨痕身形，寻着毁人不倦的所在，地下泥土一松，地心斩首术，关键时候杜明到底还是漏算了这一击，地心斩首术像斩中叶知秋一般斩中了雨痕的下颚，连击再度开始。 这家伙， 星星众人已经目瞪口呆了， 他是在有意冲击自己的极限吗？ 叶修有些看出来了，迷惑对手，他们真的有些想多了。莫凡其实一直就是在不断的挑战冲击自己的极限。